ก็มาหลงพูดกวกชีของอาเขาว่าหอปุ๋นสปักบอดไหนที่อยู่ง่อยก็มายิงต่อยยัดดีบ่ซ่องนั่นไหวไหนยัดซ่องอย่างน่ะตัวจีก็วอมต้องเลยปีนแถงฟบห่องสีนั่นเหยาไว้จะเหยาใส่อ่ะฟู่โลห้อยไหนไหนจีไปน่ะยัดแถงตัวตีนี่ก็ง่อยมัดสอจี所以現在我跟你說，你要一念無生，你應該要一念自己回觀自性，自性無生亦無滅，你不應該再有你在皇宮那種豪華生活那種的場面，不應該再被這種境界轉過來。他說假如你能夠真的照我這句話，那他貫徹我一念无生，我咪保证咧，你就登到呢个天界，往生净土啦。呢四句话嘅意思系咁。啊，咁啊呢个皇帝咧，冇法子对佢唔尊敬啦。咁啊做完法事之后咧，就拜佢为国师啦。咁啊有一次咧，呢个农夫国师啊，佢睇住皇帝嗰条裤，眼啊都定住眼啦，都睇到唔眨眼。咁個皇帝話：佢哋中意我呢條褲，咁佢點先就好啦，我就送俾你。咁所以佢著到皇帝呢條褲啊，咁啊別人咧就叫做農夫國師。咁啊有一次，皇帝陪佢喺呢個後邊嗰處，大家咧傾談。咁啊後花園有個潭啊，有成十幾丈高啊。咁啊，農夫國師又係睇住呢個塔，又係定咗眼喎。咁啊，呢個皇帝話：你中意呢個塔？係啊，佢話咁啊簡單啦。佢話一係我就到你個地方，我出錢同你起一個。咁啊，如果你唔中意啊，你就係中意呢一個，我就揾人拆咗，搬到翻去福建你個地方，同你鬥翻。農夫國師話：唔使啦。皇上，佢只要你答应一句送俾我，咁我就有办法啦。皇帝话当年都君无欺言，我送你。咁啊，龙夫国即系用神通啊，成个塔咁就搬走，翻去漳州啊。咁啊，呢个故事咧就系讲啊，如果啲有道嘅人，尤其是嗰啲宗门下嗰啲大德啊，咁佢所参嘅咧系禅定啊。咁啊，由定就可以发慧，由定就可以发神通啊！所以龙富国师咧系有咁大嘅妙用，所以话四地菩萨啦，佢既然断无明，正法身，当然有呢个天眼、天宿命、他心种种嘅神通，因为在呢个三地菩萨有内中。都已经修得五种神通了，四地菩萨在这个无漏位中不单得五种神通，亦都得到最后这个漏尽通啊。既然分正漏尽通，当然可以把这个前五种神通啊任运来到发挥了。我常以天眼天色他心身通达者，于念念中啊，灭三界一切见，咁啊佢念念之中咧，能够断除消灭呢个三界之中啊一切种种嘅执着我见或者邪见，亦以七波生其智行五神通行河沙波罗蜜常不离心。咁啊前一地菩萨。既然六阿僧祇劫修行，现在第四地菩萨咧就进一步要经过七阿僧祇劫咁长嘅时间修行，得到五神通，亦得到恒河沙咁多嘅功德嘅波罗蜜常不离心咧，即系念念都修持个波野波罗蜜故，得复之圣达菩萨于顺道忍以。四无畏观罗游他地， 内道论外道论，若方公巧后述故，我是一切智人的三界二等烦恼故，我相已尽，知地地有所出，故名出道；有所不出，故名障道。亦三界二收集无量功德故，即入师陀行为，集行八波生其劫中行。诸陀罗尼无故，常行无畏，观不去心。咁啊，以上呢一段经文就系观顺眼中嘅三品啊，属于精品位，即系咧十地中第五嘅难胜地。佛复之圣达菩萨，咁啊难胜地嘅，点解称为叫做圣达菩萨呢？就第七，即第五的圣地啊！啊，佢断无明，正法身，佢所证呢个实相般若的道理啊，就非一二三四地所能及，咁就名为咧叫做难圣地，亦可以讲。某于第五难胜地菩萨观真俗地，系佢系依顺道忍者，就系顺忍五品中咧，属于六中忍，就系话第五难胜地菩萨啦，修呢个随顺中道观，以四无畏，四无畏咧下边咧会一段一段咧嚟到解释噶。咁啊，現在呢處咧就喺咧再嚟重複啦。我哋要明白，要知道咁啊，難勝地個菩薩咧，常常啊修呢個四阿他帝內道論、外道論、若方功巧就述故，我是一切智人。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就特別解釋四無畏中。咁啊，剛才講話四無所畏啊嘛。現在呢段經文咧就四無所畏中嘅第一種，係一切智無所畏。咁啊，羅油湯，中國話叫做千萬億帝啊。咁啊，羅油拖帝咧就叫做千萬億帝。咁乜嘢叫做千萬億帝呢？就是说世间法要用出世间法啦，法门啦是无量。如果有一法不知，有一法未曾修学，就被呢一切法咧，即被呢一法啊障住啦。所以五地菩萨咧，就要以呢个一切智啊嚟到遍观一切诸法。所謂千萬億咁多嘅道理，千萬億咁多嘅世出世法，雖然法門無量啊，第五難勝地菩薩以般若智慧遍觀一切，本體就係實相。咁乜嘢叫做內道論呢？就係五明中嘅內明啊，即係佛所說嘅十二部經。显教、什密教、顿教、善教，乃至禅教、律、密证啊，任何一法十二部经所传嘅道理啊，通通都明了通达，咁就叫做内道明。咁乜嘢叫做外道论呢？即系四维陀典，中国话叫做智论啊，译名叫做智书，乃系陀罗门咧所作一种嘅其他的功巧技艺啊，所以名为咧叫做外道论，即系四维陀典。点啊叫做四咧？四就系四种，不啦佢呢部书啦，行咧生啊点样啊养生之道，点样先至符合呢个卫生，以共咧系保养自己呢个身体。第二叫做时夜啊，时夜咧因为曾有翻过嚟中国，所以保存佢呢个梵音。里边就写出啦，关我哋点样咧祭祀，点样咧祈祷，点样做法事。第三个就婆摩， 亦係你未有翻譯過嚟，保存呢個梵音裏邊啦，就寫一切嘅禮儀，所謂尖、卜、看、相、兵、陣等等嘅道理。第四咧叫做阿達婆，亦係未有翻過中國，所以保存佢呢個原音，就係有翻呢個數點樣嘅詞奏，點樣嘅醫學等等嘅道理。咁啊，四個部門咧就名為佢哋四種嘅韋陀典，通名為叫做外道論。咁啊，菩薩通達外啊，亦都通達呢個內道論。由於通達內道論，以佛所說呢十二部經啊嚟嘅做一種咧證明，然後咧能破呢個外道種種嘅邪見。藥方咧就屬於呢個醫學，功效咧就即係種種嘅技能，好似雕刻啦，或者其他印刷啦，咁就叫功效。咒術咧就屬於咧持咒，或者咧去救人，或者咧係迷人。佢話我是一切智人啊，咁啊呢一句話咧就總結四無畏中第一就一。是自無所謂，因為第五難聖地菩薩通內外的典籍，能夠折服那些外道，所以說我是一切智人。今滅三界二等煩惱故，我相已盡。四無畏中第二種叫做漏盡無所謂，咁滅三界嘅疑惑煩惱，咁啊，既然啦難證地啊，菩薩佢自己話：我係一切智人。咁啊，智嘅智慧，智慧嘅反面就疑惑啊嘛。咁啊，既然難證地菩薩佢話我係一切智人，當然對於呢個三界嘅疑惑煩惱啊，呢種心煩惱病。當然是斷得清清淨淨，那麼就滅三界二等呢就以共其他的煩惱。他說我相已盡就沒有了這個我嘛，那麼他有這個疑心呢就有我呢，加上他說我是一切智人，他一切的疑心疑惑煩惱都沒有了，當然這個我見亦都無法破我相，所以說我相已盡。如果一個人我相重，真是很多東西很難搞，尤其是那些有些我執重，你跟他講多少道理他都不相信你。所以修行的人以般若觀諸法空，我相相眾生相，不過是五音或者色心意法假合而成，離了五音離了色心意法，哪次有這個我可得啫？不過一般人呢總是呢不肯盡量自己的用功，當然你想說完全破我相是不簡單，但我們無論如何向這個目標都去行，任何一切事不要那麼認真，就等於我昨日所講，你參呢個隨他去，任何事情不管歡喜，以個五逆來到咧，你唔好過分嘅喜，唔好過分嘅憂啊！一切咧隨他去啦，的確啊，你現生咧，你就可以得到好多咧自在輕安嘅受用。如果呢個執著啊太重啊，真係啦嚇，你就終日犯佛都好啦。你這個煩惱惱都很難以不要說消滅，即使少了個降伏都沒有機會，一定要看得破，要放得下，這樣才能達到少少的自在輕安。佛經裡面說，從前這個培丘和尚他們送子出家，咁啊，佢呢个仔咧，后来所谓咧法海禅师啊，就系佢啦。 咁啊，佢出家時候禮呢個為山祖師啦，為師傅。咁啊，佢出家之後，佢個師傅叫佢做乜咧？叫佢擔水啊。咁啊，叢林裏邊咧好多近山咧，要行好遠先啊，擔水翻嚟食噶。咁啊，凡係初出家噶，唔使講啊，一定要做苦工。咁啊，我哋就算當小和尚第一樣，去到南華寺受戒啊，我哋個五師傅啊。阿维恩师啊，现在仲响住噶。佢一见到我哋呢班后生都系十零二十岁呢班小和尚、小蛙鬼咧，一去到挂单啫，话明系新界啦，佢即刻就叫你啊打扫地方啦，搬台粒搬凳啦，咁边样唔辛苦啊？唔揾你做，其实咧佢唔系揾你份啊，你未受戒以前，你应该培植呢个福慧啊。叫你做常住做苦工，就等于叫你求福。咁你随众上殿过堂咧，就等于求智慧啊。咁啊有福有慧啦。咁你将来登坛受戒嗰阵子啦，咁你啲善根啊增长啊，烧火花都冇咁痛噃。所以嗰啲老前辈啦吓，的的对嗰啲晚辈啊，系一番啦。栽培好费咗好个苦心啊！咁啊，呢个培优丞相嘅仔出咗家啦，佢本身系个翰林，即系状元个地位，都喺入到墨家之笔嘅。咁然后个奉父命啊，出家，咁啊，佢呢个师傅都叫个担水啊。佢又碍于呢个父命，又碍于呢个师命啊，不能做。但是他的心呢总是自己自己都很辛苦的，肯定啊，他从小到大生在这个宰相之家，自己已经呢中状元变翰林，你说他有什么理由做了苦工粗工啫？在屋企是大少爷，人家真的照顾他都尚且不暇，他必须有机会去担东西的，那么突然间就担担水，肯定啊他很辛苦啊，很索气啊。咁佢担得多咧，佢真系有啲悔心啊！佢个心咧，仲有多少动念啊？如果佢点谂咧？佢话咧，和尚饮水就翰林飘啊，纵然喝了都也不招啊！佢话你呢班个和尚饮水啦，揾我呢个状元翰林公啊，嚟到个担水。他说我在世间的功名能够中状元点翰林啊，那些福报都不简单啊，是吧？入京考试这么多士子状元只是一个的，而且三年一届啊，这个状元不容易得的，没有福报，所谓家山没有福荫啊，不能够中状元啊。那我这么大的福你要我担水，所以话和尚饮水啊，翰林担，纵然喝了啊，你纵使饮咗，你都也难消呢个福报啊！哇，佢呢个人个口都几大噶嘛、啊。第二日咧，佢师傅啊，咁啊，维山老人系一个有道有德嘅人喎、啊，唔系一个简单嘅大德喎、啊，系一个有道嘅大德，你知道啊？他就叫他了，他说你来你来你来，他不是担水啊，你想什么啊？他说我想知道你修行的境界啊，修到什么程度，但我知道你昨天呢有一种想法，但是我不喜欢告诉你，我希望你坦坦白白告诉我啊，这个法可以知道了，但是他又不喜欢直白、啊，他说师傅没事啊，他没事，那既然没事就我告诉你听啦。他说你的心昨天担水担得辛苦的阵子呢，你的心就想啊，个和尚饮水翰林飘啊，飘的就担啊嘛，飘水啊，他纵然喝了啊都也不招啊，我告诉你听。他说老僧打一座啊，他能消万担粮啊，何况你普普通通三两担水有乜了不起啊？佢哋从今以后，你好好地担水服务，好好地自己培植自己个福报啊！ 你千万再唔好打妄想。啊，咁啊呢个法海咧，佢就乖乖地从今以后咧，再唔打妄想啦。咁啊，经过种种嘅训练，结果咧成为一代嘅高僧。咁啊，呢个故事就系话咧，法海啊，未曾成为高僧大德，佢仲有呢个我相喎。我系个翰林状元啊，点解山水里面都和尚饮咧？咁呢个就系我见，呢、这个就系我执。不过他有福报，他有善根，给他师父一句话，他说老僧打一座不能烧万担粮，何况你挑两担水，我怎可以不烧得起人。他遇到这些善知识点化他，那他这个我相就少了很多，尽了很多，从今以后呢再不敢呢以我自己是个状元翰林的身份来出家，应该要从小一路训练我变这个我相，的的确确不简单，不容易破。而这一本人物的波就波罗蜜经，从开始如是我闻，直到现在第七，这个第七这一品依其中间可以说是随随处处都是讲这个我相空、人相空、众生相空、一切法空、无自性。理由就是说呢，因缘所生故。那么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在整部经里面前前后后都提示我们要忘这个我相，就是要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要好好地磨这个我相，不要每一件事都这么认真，这么去计较来到吱吱喳喳。若是说如果一个学道的人既已出家或者在家者都既已经皈依三宝，仍然这个我执坚强不破，固然引出好多这个是是非非，而且对于自己这个道心呢真真正正一啲都没有帮助。丛林里面由他的寺庙里面有一种这样的法门，他说打写一瓶油你都不好管了。啊，当初呢我们做新界呢，逢是受戒的新戒一入了这个禅堂，入了戒堂受完戒之后呢，就当然送你的禅堂。跑香呢，跟着老参师傅学呢，怎样斟茶，怎样坐，怎样企，怎样睡，那就学了。老参的班手开始啊，他就讲到这句话呢，我也不是几服当时，因为后生啊。那倒写瓶油，但明明都是滑的，又是滑的善人的嘛。咁我踩到線一膠，其實唔係幾好嘅。如果我好心睇見人倒地，寧願倒咗平日響我地，你都唔好管。咁初初咧唔懂啦，仲怪嗰啲老參師傅得多事。後來咧明白啦，冇錯，嗰瓶油倒咗之後啊，的確呢個地下咧滑線，好容易會線到人，呢個肯定。但係需知道，在这个禅堂里面所谓金光波野大野是专门发火的烧啊，烧些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入禅堂里面打坐啊，参禅啊，所谓每一个人呢来的方向不同，有些在南来，有些在东来，在西来，在北来，每一个人的相貌不同，每一个人的品性不同，嗜好不同，喜怒不同，所谓龙蛇混杂，一个丛林里面什么人都有。那你说各种各样的人等啊，如果入到这个禅堂里面，若无这一把金光波夜的智慧火一烧，怎可以管得住他们，管他们不行啊。所以你既然能够蔓延放下出家， 亦都能够入到黄金的身份，亦或废铁的身份，一概不管，都要经历一把智慧火一烧，烧到呢若贵的若贱啊，若贫若富，通通都变成啊呢个真的智慧火啊！咁啊，你想达到呢个真的智慧火，心达呢本来面目呢？咁你就个心啊，唔好向外求。如果人哋打写成就吓，嗰啲成就倒写喎，你个心你都俾佢转咗去啦。你个心俾啲朋友转咗去啊！你所谓参过父母未生前，谁是我？边个系我未生以前个本来面目？呢、这个念头啊，老早都已经冇咗啦。倒写啲朋友啊，转咗你个念头。你的正念寂寞如何能够了生死啊？你的波野的智慧真火啊，如何能够生起来呢？等于说与你未入禅房以前啊，你是烂柴就是烂柴，你是废铁就是废铁，不能够将那些烂柴废铁啊烧成呢唯一这个智慧的真火啊。所以禅堂里面呢这句话就叫你们自己照顾你们自己的话头，你好好地参加，即使倒写一瓶油，你都不好理啊，与你无关啊。所以凡是大家同住啊，都是宿生有缘，若无善根，若果无缘啊，就不能够同住一个地方，同参同学。既然宿生有缘，同住一个地方，大家同参同学啊，应该以这个三宝呢为我们这个皈依之处，为我们的净营寿啊献生命的地方。而对于这个我呢，要尽量减少，你减少一分，你就得到分的受用啊，减少两分呢就得到两分的受用。若果一分都不减少啊，虽然是出家或者皈依了三宝啊，如果都未出家未曾皈有乜不同？所以这一点呢，人王富个波野波罗蜜经里面啊，可以讲前前后后讲了好多次，就是无我才可以无人，无我无人，无了这个众数啊，多数啊，就是无众生。等于说呢，以这个我呢为一切的罪业根本，而菩萨行菩萨道者呢，就应该以我相要忘。若是我相不忘啊，一啲的执着都不断，这个无明烦恼不能断啊，这个无中道法身呢就不能正啦。所以第五这个难正非，他说我相已尽者，没了这个我相，没了这个我慢，没了这个我贪，我亲我义，我的共高，我的嫉妒，那么到时这个自心清净了，没了一切的垃圾，就可以得到神通，就可以得到妙用啊。如果再老实地说一句，当然呢这种功夫不容易，但我们应该从基本呢慢慢学，尽量呢来到个学，有一分呢算一分，就保险呢这个受用呢亦都一份一份呢增长。他说知地地有所出，就顾名出道者。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解释四种无畏心，所谓尽苦道的所谓，就是说第五难圣地菩萨位，他只得从初地一路至到最后法云地，十地菩萨之中一地一地上进，就是一地一地破梦明，一地一地的功夫心了生死正中道，所以名为叫做出道，即是每一地他修行不着相， 地地能够断烦恼，咁啊出嚟啦呢个生死之道，咁啊佢就故名出道。佢有出不出，就故名就障道啦。咁啊呢两句经文咧就解释四无所谓之中咧，佢就说障道无所谓。点解佢哋有所不出呢？就系、是、咧有呢个我执啦，有呢个我执，有呢个我见。你即使修行啊，都系着相而修，明白佢就法执，俾呢种法咧障碍到你嘅自性，俾呢种法咧障碍咗呢种法执无明啊，未曾断。咁样咧就叫做咧系障道。是有所不出啦，因此呢我哋一个学道嘅人真真正正要老老实实自己呢生一种嘅惭愧心啊，咁啊对于呢我呢、這个是是非非呢要尽量的减少，尽量呢学习，先至可以呢有所出。亦三界二修习无量功德故。就接入呢师徒行为，咁啊逆三界而就将呢个三界嗰种疑心啊，嗰种疑惑嘅烦恼，通通咧逆咗，即系断咗啦。就收集呢无量种种嘅法门功德，就入到咧呢个师徒行为。咁啊，师徒咧就属于呢个二果位。在呢个中国话咧，佢哋一往来，点解佢哋一往来咧？即系重要咧，来呢个肉界里边咧，受一次生死，就是、因为呢个师徒行慧啊，即系呢个二果圣人啊，佢从初果见道慧中，咁啊开始咧修呢个无漏道，佢就断呢个肉界那个思惑。咁乜嘢叫做思惑咧？见惑就嚟得粗啊！思惑咧即系见惑嘅习气。咁啊，见惑嘅烦恼容易断啦，但系思惑嘅烦恼来得微细，系见惑嗰种嘅习气啊，就比较难断啦。好似乜咧？好似一个人呢个碗啊，或者呢个玻璃樽，装过嗰啲臭嘅嘢，你虽然倒咗啦，嗰啲臭嘅嘢，你啲用水晾过啦。你晾得唔乾淨咧，嗰、那個樽咧都仲有少少地嘅臭味嘅，呢種名為佢哋習氣啊。呢種習氣咧唔容易洗得清嘅，所以正到呢個二果位，佢雖然在呢個肉界中九品思惑嘅煩惱習氣啊，斷咗前六品啦，但係仲有後三品在，仲要來一次呢個人間修行，先至斷除。呢、这个欲界啊，后三品嘅思惑，从此咧再唔来呢个欲界受生啦。但由于佢只系断咗前六品，仲有后断，所以佢哋一往来仍然要来呢个三界呢个欲界里边啊，受一次生死。咁啊呢个咧就名为叫做师徒行慧。咁啊，但系现在啊。这个第五地的南圣地菩萨呢，那么他现在为什么称他为他的师徒行慧呢？乃是借这个小圣的慧来到显这个大圣的菩萨慧，等于说到了第五地菩萨了，已经胜过前四地菩萨，他已经进修这个无漏道，断无明的疑惑烦恼，开始呢进入这个修道为宗，所以他呢就借这个小乘这个二果的师徒行的修道位来就显这个大乘的道理，所以说即入师徒行位，他复习行八阿僧祇劫中行之波罗蜜门，行之陀罗尼门，故常行无畏观，不去心。呢几句经文呢，就系、是、解释佢所修呢个行门嘅时间， 佢話此地個菩薩啊，妄想七阿僧祇劫修行，就變成咧要經過咧八阿僧祇劫咁長嘅時間嚟到嘅修行。咁啊，乜嘢叫做陀羅尼門咧？陀羅尼啊，咁啊，中國話咧叫做總持，就係總一切法持無量意啊，就係話陀羅尼咧，就係我哋自心裏邊，我哋呢個自性裏邊具足一切功德，能夠總持一切妙法，咁咧叫做陀羅尼門。不常行，無畏觀，不去心。無畏觀咧就剛才所說嘅四種無所謂，所謂一切智無所謂，說障道無所謂，盡苦道無所謂。咁啊，先講個無所謂觀啦，在呢個第五難勝地裏邊啊，咁常常咧係收集，念念係不斷，咁就名為叫做念念啦。不去心。